承诺你的吻，敞开你的笑，为你歌唱就是我要的人生。

希望能够活到90岁，这样就可以多一些时间做更多好事。 有何子嗣的决心？ 他就是磨刀老人吴景泉。梦想的伟大不在于拥有，而在于付出。 北京时间10点整 FM 986